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在霓虹闪烁的夜晚，用目光捕捉高楼大厦顶上的月亮，用耳朵聆听点缀静静夜空的虫鸣，谢绝繁华，回归简朴，静静一个人享受今晚的宁静。 三河电台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惊喜不断，好运连连，五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6月7日起，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式票，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五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五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6月7日至7月6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机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还在等什么？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他说到张望在土牢里，觉得生存无望了。他睡着了，突然间一阵风刮来了，睁眼一看，嘿，放晴雨斗都没了，心说这谭天给救走了，剩我一个，非宰我不可。他正想着呢，就觉得脖子后头有人吹气儿，张王一哆嗦，李大王，李大王，哪一位啊？脖子后头这气儿又吹出来了。毕大王，我张望使坏，可我不损英光，不丧德行，我没做过坏事。您是神，您就归庙；您是鬼，您就归坟。非鬼非神，您要是武大门的狐黄白柳灰，我给您烧香了。您可别跟我开玩笑，我可骂了。哈哈哈哈。从张望身背后转过一位老人，大师父，出家人怎么能出言不逊呢？张望一瞧面前这位老人，中等身材，细腰扎背，身上穿着银灰色的绸子大衫，河南绸的裤子汗摊，寸底的福字履，白绫的高腰袜子，长得面似银盆，谢了顶了。白剪着骨的小辫，两道残眉，目如金灯，鼻如玉柱，沉似丹土，一步银然在胸前飘洒，白胡子白胡哨，形神潇洒，风采可爱，文绉绉的，就好像一位教书的老先生，肋下配着宝刀，嘿，要不是配着刀啊，张望就拿着这位老人家当了师伯父侯廷侯振远了。那张望多聪明啊，老前辈，您救小子，救了我感恩匪浅，不救你我干嘛来的？老人家把张望的绑绳解开了，请随我来吧。两个人出了土牢，老人反手把门带上，从门墩上把锁拿起来给别好了。张望跟这位老人绕过土牢越大墙出来，张望一看可气坏了，凤七跟于斗正在树底下站着呢。好嘿，你们出来不管我了。老人家一笑，三位请随我来吧。这位老人在前面引路，张望、凤七、于斗在后边跟着，脚下用力，大约走了8-9里地，眼前是个大村庄，街道整齐，老人家带着他们就进了西村口，到了路北大门前站住了，大门开着呢，老人家右手一指，三位请吧。三个人进去了，一看呢，迎面是影壁，上面写着接福二字，在影壁前头是个大鱼缸，西边呢是四扇屏风门，绿油漆撒金星，4个大红字，宅庄中正。 进了屏风门了，是一溜南房，东西各两间，当中的虎座门楼。进了二门，到了里院了，东西厢房各三间，院中栽种的奇花异草，抄手的游廊，朱红的爆竹，非常的讲究。北大厅灯光明亮，这位老人就冲着厅中喊：“贤弟耶，我把他们三位可请来了，你快出来迎接吧！”哈哈哈哈，失迎失迎啊！有家人挑帘笼，这位由打里边往出走，张望凤琴一斗一瞧，这个主人好人样了，高大的身材，宽肩背后骨体雄腰，身上穿着蓝色的长衫，腰中系着绒绳，蓝色的中衣，白袜子福字履，看面貌面如晚霞，紫红色的脸膛，两道浓眉，一双阔目，鼻直口正，四字方海口，一部花白的胡须，五官端正，十分的忠厚。就张望他们这老人用手一指这位主人：“三位，他是我的结义兄弟，本何家庄的庄主，姓何，名望，字金彪，人称大枪镇陕西。我呀，直隶清源县邓家堡宝刀手邓龙，邓九公。”嘿，张望心说：“没想到在这儿遇见这二位老侠客了。”张望知道这两个人呢，书中代言，这何庄主的庄主何金彪，老伴儿早就死了，只有一个独生的女儿叫何玉凤。这个闺女长到五岁，就跟她的父亲学习武艺，今年已然16了，长得好，聪明，姑娘就喜欢学刀，但是何爷的刀就是不行，枪好啊，所以何金彪就想起了老朋友直隶的邓九公了，就给哥哥写了一封信。邓九公安置好了家务，就来到万林庄，哥俩见面十分的高兴，庄主就把闺女叫出来了，跪倒在地给伯父磕头，然后让姑娘起来，就把姑娘要拜师学刀的事情跟邓九公说了。邓九公是慨然应允，选择吉日拜师。姑娘跟着邓九公学刀已然学了一年多了。这天呢，哥俩正在饮酒聊天呢，何金彪呢叹了一口气：“那邓老侠当然得问呢，贤弟呀，你有什么心事吗？”“哥哥呀，咱们西边的陶家庄庄主盖天第一手桃园丧心病狂，受西安侯允提的邀请，可当了万隆藏锋岛的副元帅了。他们聚众谋反，小弟我有心为国除奸，可是单丝不成线，孤树不成林，孤掌难鸣啊。咱们是武林侠义呀，怎么能任陶爷胡作非为，坐视不管呢？”“兄弟你要有这心，咱们经常打他，看看有什么机会可以为国出奸，为民除害。”从打这天开始，邓老侠就经常到桃园家中窥探。今天呢，老侠邓九公回来就跟何金彪说：“贤弟啊，反王傅宝臣从四川来了，跟着他的还有燕普谭天，看起来见山失败了，他们今晨走投无路来到陶家庄，我可发现了有一个叫张望的，有一叫凤琪的，还有叫于斗的，跟踪至此夜探陶宅，被陶元捉住了，压到土牢之中，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官人。贤弟啊，要打算为国除奸，这机会来了，咱把这三个人救出来，叫他们请来钦差大人，只要年大人带着兵一到，咱们里应外合， 就能为国家建立奇功。何金彪想了想，哥哥，您说的这主意不错，好是好，可是咱们跟年大人素无瓜葛，恐怕大人不相信咱们，他怎么会知道你我的忠心呢？嘿，贤弟啊，想当年年钦差路过清源县，镇八方四面昆仑峡到过我风云庄啊，愚兄跟着有一面之交，互有爱慕之意，才说了我的儿子邓玉跟同侠客爷的徒弟夏九龄磕头拜了把兄弟结为金兰之好了，这难道不是瓜葛吗？啊，既是这样，哥哥，那您去一趟陶家庄，把张望他们三个人救到咱们这儿，行吗？没问题，我就去。所以邓老侠答应了，来到陶家庄，从后墙转到土牢，亮出滚珠宝刀，就把这锁头给断了。先把凤栖鱼斗救到村外，详细的问了一番，然后进来戏耍张望，把张望救了，把这三位小侠就陪到了河江。咱们书要简短结束。二位老侠呢，就把他们三个人让进屋中，谁人知道也得互通名姓，彼此介绍。邓九公就把在清源县见着图林的事情详详细细的讲的，让他们洗脸漱口准备酒饭。在酒席宴间，何金彪就跟张望、凤琪、于斗说：三位少剑客、少侠客，在下何望不图升官发财，只想我身为大清朝的子民，报答皇上的雨露之恩。银沙盆这座护庄桥，每逢一四七日为陶家庄负责，二五八日呢为苗家庄负责，三六九呢就归我们何家庄负责了。这么办吧，吃完饭之后，请我哥哥再辛苦一趟，探听探听英王到底在这住上几天。如果英王不走，真住下了，你们三位立即出万灵庄，把年钦差年大人请来，引着年大人直入万灵庄，生擒英王，为国除奸，与民除害。三位小侠能不能答应？好啊，好啊！三个人连连道谢。吃完饭之后，邓老侠又到陶家庄，在后院往前探听，大厅后窗灯光都露出来了，就听见英王在里边哼哼：哎呀，唉。又听陶渊问：王爷，您觉得怎么样了？陶元帅呀，想我这么大的年纪，一路上提心吊胆的，到了您府上，哎，也算梦稳神安了。我这心疼的病也发作了，哎呀，我太难受了呀，怎么那么难受？我还担心呢，陶大帅，您这万林庄平安吗？王爷您放心，咱们万林庄内稳如泰山，固若磐石，要是那样，孤王我心里难受，浑身酸痛，不能立刻进万龙藏风岛，想在您这儿休息几天，待身体复原之后再进山，不知道能否答应。王爷呀，随您的心意，住几天也没关系。邓九公听到这儿抽身回来，到了何家庄进客厅，就把上边的话学说了一遍。庄主何望、何金彪点了点头：老哥哥您受累了，我想明天就是逢三的日子呀，明天护庄桥归我何家庄看守，这么办好不好？三位少侠客、少剑客，明天把你们三位送出万林庄，你们赶紧动身到四川，把钦差大人请来，请大人一鼓作气歼灭英王跟陶元。 好啊。张广凤起鱼斗点头答应。咱们叔不说废话，到时候睡觉休息，第二天清晨何金彪亲自把这三个人送出了万林庄。彼此道了一声珍重，张广凤起鱼斗往南就下来了。快呀，三个人有功夫心急四箭过了岐山县界，一看前边尘沙荡漾，土气飞扬，人马欢腾，旗帆招展。三个人定睛一瞧，原来是钦差大人年羹尧的人马到了。怎么来这么快？因为三打剑山，年羹尧胜于圣陶然，看到剑山里边火光大作，就知道里应外合的时间到了。上庄主把令旗一指，炮响了，鼓响了，哒哒哒，噗噗噗，杀呀，嘡啷啷啷啷啷，喊杀阵阵，跟着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万箭齐发，这箭就如同宇宙飞蝗啊！所有的战船哗啦啦就起锚了，这船唰，如同箭离弦。往前一攻，剑山大败了。剑山的人为了性命各自逃生，所以山庄的船就把剑山的船撞翻了，这人就纷纷坠入江中了。白龙江的水都被染红了，船撞船，船撞山，船翻人死。山庄大队船只撞进了青龙闸，老庄主高兴，终于进了青龙闸了。来呀，有请焦文志、焦文亮双侠弟兄拜见老庄主。老哥俩呀，受受累吧，每人100庄兵，一个看守青龙闸，一个看守白虎闸。好，遵令啊。焦氏双侠一个带100兵看着青龙闸，一个带100庄兵看着白虎闸。所有的船只都进了山了，到船屋下船，兵丁就开始灭火了。上庄主传下命令，剑山蓬莱岛的人是喽啰兵，任其逃窜，抓住主要的寨主，捉拿英王燕普跟谭天谭桂林。然后呢，圣陶然陪着年羹尧就进了山了，要封所有的不动产，把这些不动产查封之后，事后再处理。老庄主陪着年羹尧各处查看，就查到了后山疑似并肩王府。因为凤旗跟于斗还有张望这三个人放火，前山的建筑差不多全都烧了，但是后山一字并肩王府为上。年羹尧一看，这座王府的库门已然打开了，库房已然空了，静悄悄一个人都没有。生玉陪着年羹尧来到了一字并肩王府的迎安殿，俩人愣了。跟着后边三爷段洪亮这些英雄侠剑也到了，三爷段洪亮就哭出来：“哥哥呀！”因为就在银安殿的房驼之上，有人上吊了，身穿一品王服，须发洁白，虽然是上吊身亡，但是面目安详。段洪亮一哭，年羹尧就明白了，段庄主啊，这是不是贺寿贺天齐呀？大人，这确实是我的结义兄长金龙大王贺天齐呀。年羹尧也叹了一口气，因为年羹尧奉命攻打剑山蓬莱岛，要剿山灭寨，他知道剑山的情形。那么为什么贺天齐死了？ 咱们前边说过，一字并肩王府的乳娘于氏搀扶着郡主瑞娘到前山面见英王，要给郡马于斗求情。贺寿呢就在这银安殿上等着，时间不大就瞧见自己手下贴身的头部陈三带着人气喘吁吁就跑回来了。陈三岁数也不小了，跟着王爷这么多年了，胡子都白了。哎呦王爷，您钦差的官兵已然来到剑山了，英王爷他们今天逃走了，各位大臣将军各自逃生，王爷您拿个主意呀。贺天齐是大吃一惊啊，到殿外一看，前山浓烟滚滚，夹杂着喊声杀声，震耳欲聋啊，剑山惨败了。贺寿贺天齐看着前身这把大火，心中暗想，我多大岁数了，七十出头了，我上哪儿啊？英王富昌跑了，肯定是燕普谭天跟着，谁管我呀？再说我在后山当了二十多年的王爷，养尊处优，堂上一呼阶下百诺，现在剑山失败，我是个残年之人，我上哪儿逃啊？我逃得了吗？我虽然没有叛反国家之心，但是我有叛反国家之嫌呐。当初剑山小剑山小蓬莱是我贺寿的，是我把英王富昌请到山中，他们君臣在这儿招兵买马集草屯粮，请来武林中的败类在这儿造了反了。扶我为一字并肩王，我是罪魁祸首啊，就是我逃走了，朝廷也一定画影图形捉拿于我呀，我上哪儿去呀？关京渡口粘贴布告，一体严拿，捉住我，云阳市口项上残刀。嘿，我贺天齐还有什么旧一闺女呀？瑞娘在前山呢，她一个弱弱女子，难当虎狼官兵啊！她必然死在乱军之中。我一个人老头子活什么劲儿啊，生何足喜，死何足悲呀。陈三呐，王爷给你钥匙，把库房的门窗给我打开。王爷你要干什么？你把所有人全叫来，王爷他们都在这儿呢，前山都破了，这些人能不找王爷来吗？贺天齐一看跟着自己这么些人，几百人都在面前呢，我告诉你们，想当年你们跟我一块在小蓬莱呀，二十年的王府生活你们也都儿孙满堂了，现在山坡失败呀，我们散伙吧，库房里有的是金子有的是银子，谁能拿多少就拿多少，赶紧逃生去吧。这人都有情感，呼啦一下全跪下了，王爷那您呢？众位宽仁道，我只是游死而已啊。王爷我们跟你享了这么多年福了，愿意跟你一块死，行嘞。贺天齐含着眼泪把脸往下一沉，不听我的话，我可生气了。陈三跟着王爷这么多年了，知道王爷的脾气，行了行了，王爷吩咐你们就听从吧。大家分银子那是含着眼泪分的，分完了之后也给陈三留了一份，大家伙回来给王爷磕完头全走了。贺天齐一看陈三，老三呢你也走吧。陈三是老泪纵横，王爷呀，我也随您而去呀。老三呐，你这信我领了，你还有七个老小趁此时机赶快带着财物回家吧。年羹要如何处理， 贺天齐的后事，下回再说。 苏联歌，一零三三广播书场。 上回咱们说到贺寿贺天齐把手下人都打发走了，一跺脚啊，然后穿好了王服，在银安殿上自尽了。这时候段登看见了，心如刀绞啊，要不是我把英王收留，让哥哥把英王富昌带进小棚来，哥哥焉能死在此地啊。段登是放声大哭，就背过气去了。年羹尧赶紧让人把段登扶起来撅砸锤脚，慢慢段登才缓过这口气来。这个时候年羹尧明白了，知道贺天齐临死之前把金银散尽。段章州，您大人，你把贺天齐准备棺椁入殓吧，由你把他入土安葬吧。对于他的后代，朝廷既往不咎，谢大人恩典。这样呢，段洪亮就亲自带着人把贺天齐放下来，埋葬贺天齐，办理善后，咱们书不细表了。年羹尧查了一遍剑山蓬莱岛，这时候圣老庄主来到年羹尧面前，大人，英王富昌、燕普跟谭桂林还有剑山的一干首恶分子全都逃走了，有人发现了佟林、佟委员大战慈云，后来又不见了。年羹尧点了点头，传下命令到天险庄驻扎。年羹尧猜出来了，英王富昌肯定逃到万龙藏风岛了，奔陕西了。所以年羹尧传下命令，让巡抚衙门派官人来到天险庄，协助老庄主从剑山往外搬运财物，赈济灾民。因为这次年羹尧奉朝廷之命，一个是查办剑山蓬莱岛，一个是要赈济四川的灾民，把事情给办理好了，又跟老庄主商量，圣老英雄啊，您某想跟您借三千乡勇，想着带领老少英雄侠剑奔陕西去捉拿叛臣傅宝臣。如果我年羹尧要调动官兵嘛，得往京中呈递折本，往返走公文耗费时间，反而放虎归山。不知老庄主能否应允呢？圣陶然听到这儿，手捻胡须，低头沉吟。年羹尧是个聪明人，老庄主有何为难之事啊？大人呐，我想着三庄的乡勇不正国家的奉心，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乡聚到一起，说明白一点，打完仗啊，他们还得各自回家去吃饭呢。您要是把乡勇们带到陕西，离这家乡就远了，草民的命令也就无济于事了。这件事儿，草民要跟段三爷、赵桓他们哥俩商议才好，我是不敢一人做主的。好吧，年羹尧点头答应了。圣老庄主就把段洪亮还有赵桓、赵胜找来了，把年羹尧的意思一说。段家庄庄主段洪亮、赵家庄庄主文雅先生赵桓、小火神赵胜这三个人认为这是义不容辞的事情，既然要追英王追到陕西，要真是从朝中调兵，那往返日期走公文时间太长了，怎么办呢？这几个人商量之后，就让圣老庄主跟年羹尧商量，要打算带乡勇走， 就让赵环跟赵胜哥俩跟着，由他们两个人从年羹尧手里接过命令，再指挥这些乡勇。盛老庄主就来见年羹尧，把这情形说了，你要带着乡勇走，草民得委任赵环赵胜哥俩为监军，山庄的乡勇必须由他们哥俩传令而行。年羹尧就答应了，可以，就这么办了。这样呢，天险庄出一千人，赵家庄段家庄各出一千乡勇，带好了粮草，老少群侠就保护着年羹尧，人欢马炸，一路之上就奔了陕西追来了。发出探马去，明察暗搜，这样呢，年羹尧指挥人马就走到了岐山县境，正好碰见张望、凤岐跟于斗三个人，高声喊嚷：年大人，人马铁路。镇东下侯廷侯镇远在马上就看见和尚张望了。大人，张望叫咱们停住呢。好啊，年大人一摆手，赵环传下命令，人马暂停。老少群雄甩凳离杆下马了。张望赶紧过来给群侠行礼，又给凤岐于斗介绍，然后三个人一同拜见钦差大人年羹尧。草民张望、凤岐、于斗拜见钦差大人。年羹尧也下了马了，伸手相搀：三位壮士免礼免礼啊，不知三位英雄因何至此？张望口念佛号：弥陀佛。草民趁着老庄主打倒的时候啊，救了凤岐于斗。凤岐是老剑客爷董谦董化一的高祖，于斗呢是西方侠于老伯父的高祖。他们冒死进山，被鹰王识破捉住了。草民我呢就约他们两个人在山中放起大火，见山失败呀。老庄主攻进山来，我们三个人在后山密漏，用巧计又捉住了鹰王燕普谈天。在朴家店，我们三个人被擒了，幸亏碰见董老剑客、灵通老剑客，我们才脱险呐。年大人，草民要想到鹰王必然逃到陕西，我们三个人就追到陕西万林庄夜探桃园的住宅，嘿，又被逮着了，把我们三个人押入土牢，幸亏老侠邓九公把我们救到神枪镇陕西河王何金彪的府上。年代来，邓老侠可探出来了，这英王富昌富宝臣这一路之上累坏了，病了，他要在桃园家中住上几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邓九公跟何金彪二位老人叫我们前来请钦差大人，请您深入万林庄，生擒鹰王，大功告成。何老庄主说了，愿为引军之人，所以把我们三个人送出万林庄。嘿，没想到在这遇见大人了，大人，您看怎么办吧？年羹尧一听可笑了，高兴啊。三位壮士啊，你们出生入死，冒着生命危险深入万林庄，能够探出鹰王的下落，可是你们奇功一件呐。这都是侯老侠客的教导有方，这位老前辈的栽培，事不宜迟，我们急速前往吧。年羹尧赶紧命人给张望、凤岐、于斗三个人找了三匹马，大家伙拢四将任等班杆上马，保着年羹尧越过岐山县，直扑万林庄。距万林庄20里地，年羹尧就跟文雅先生赵环说：大军在此驻扎吧。赵环传下了命令，山庄的3000兵马上竖旗杆、立雕斗，把远滩近哨撒出去，然后埋锅造饭、铡草喂马，人要缓精力，马还要歇劳乏呀。老少英雄吃战饭， 吃完饭之后来见钦差大人年羹尧。年羹尧一抱拳，崇拜的侠客，能不能随同本钦令到万林庄查看一番呢？大家伙点头答应了。营门外准备好了马匹，大家伙簇拥着年羹尧走到营外，鲁四将任等班杆上马，保着年大人缓配而行。时间不大，来到了银沙盆外，大家勒马仔细观瞧，就瞧银沙盆内碧波荡漾，看见护庄桥了。大家全都知道这座断桥就如同一线咽喉。接着银沙盆往这万林庄里头看，树林茂密，好不怕人呐、种着各种树木，杂乱无章，根本无路可走。大家看完之后就陪着大人回到营中，下了马之后来到中军大帐，年羹尧坐稳了，命人把余斗凤旗张望叫来。参见大人。三位壮士，打仗吧，兵贵神速，今天逢九啊，你们三个人正好进去面见何老庄主，这样吧，你们三个人进去之后请何老庄主出谷来到军营，与我们进万林庄歼灭陶家庄，捉叛臣傅宝臣跟陶元。好，林大人，我三人遵命。张望奉旗于刀走了。严大人看了看文雅先生赵桓跟他的兄弟小火神赵胜，二位庄主啊，你们带着二侠侯杰以及阮和阮碧、徐延、少普、严宝、报信、侯俊、侯玉、刘俊、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还有张方、孔孝、万方、王环、孙瑞、何亮、余恒、甘虎，带着一千兵驻守这座营寨。本钦命嘛，率领两千乡勇，随同众位老侠深入万林庄捉拿英王，立着盖世的奇功。文雅先生赵桓可没敢答应啊，一抱拳，老大人，兵书战策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要知道桃园人称天下第一手，其实泛泛之人呐、何庄主跟他多年交好，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岂能轻信呢？倘若进万林庄中了敌人之计，后悔就晚了。我听说万林庄森林茂密，地势险要，桃园可有谋略呀，会不会诱敌深入？倘若进了万林庄，桃园要用火攻，如何是好啊？想当初后汉先主刘备、刘玄德被陆逊火烧连营700里，一蹶不振呢，就是因为中了火攻，所以大人所言，草民是不敢奉命。年羹尧可是一品大员呐，现在是奉旨钦差，皇上给他上方箭，如朕亲临，想杀谁就杀谁，大权在握呢。年羹尧听赵桓这么一说，脸上立刻就显出不好看来了。赵庄主，何金彪与桃园的关系我们虽然不知，可是邓九公跟何望是手足弟兄，邓老侠在风云庄主持正义，跟佟林佟委员结为好友。 我年羹遥想吧，与虎同眠绝无善生，与凤同栖必为俊鸟啊。在场的众位可都是童委员的好朋友，众位老侠，邓老侠一定可信吧？赵雅这么一听，大人，草民蒙圣老伯父重托，带领三庄子弟三千庄勇交给草民了，草民可担负着三千子弟兵的性命，他们不吃国家的粮饷，不领朝廷的俸禄，倘若有个失散，我赵桓罪莫大焉。当着这么多人，赵桓算抗命了。年羹尧不由得心中震动，赵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宾莫非王臣，子弟兵虽不是国家的兵士，也是大清朝的子民呐。受皇家雨露之恩，当居永存相报。想本亲命自出都以来就言出法随，赵庄主何能强辩呢？其实这帐中啊，吃官粮当差的就是佟林这几个徒弟刘俊、夏九龄他们哥几个，其余的老少群雄可都是白帮忙的呀，不是帮了一次两次了，在外边帮着国家打架，在家里吃饭，这是自备路费来的。年羹尧说出这样的话来，嘿，可就算挑刺挨着好绕了，出口伤重了。赵桓担负着三千人的性命呢，赵桓也火了，心说你言出法随，你跟我动势力，我们三庄的人可不吃你不喝你，你耍什么官腔啊？赵桓年轻气盛，双眉一挑，两个眼睛瞪起来，他可要跟年钦差翻脸。北侠客秋天秋美雨，老头子暴脾气，他听年羹尧说这话心里是非常不痛快，可是终究是上了年纪。老贤侄赵桓呐，大人既然言出法随了，那就是板上钉钉了啊，不能改悔了，不就这一锤子买卖吗？你就答应了吧。邱老侠什么意思呢？他耍官腔，他是国家的钦差，他说出话来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你们都是大清国的子民呢，可是年羹尧不应该这么说话，应当好好商量。人家赵桓说的话是非常有道理的。你知道何金彪是什么人吗？你带着人进了万林庄，那地方多危险呢，要是中了敌人的诱敌之计，要是死了人，我回去怎么交代呀？你想想打剑山蓬莱岛一次两次三次里应外合，要没有老界太爷帮忙能成功吗？现在你追上去带着两千乡勇进去，就打算把英王捉住？哼！所以说呢，北侠秋田的意思，得了，这回他跟你动怒了，耍官腔，就这一锤子买卖，那就是是福是祸，就这一次了。完了事儿，咱们全走，不是你走，我们也走。就叫年羹尧一个人言出法随去，咱不吃粮，不当差，咱们走了不就完了吗？所以呢，北侠秋天是强压怒火，劝这文雅先生赵桓，老贤侄啊，就依了大人吧。年羹尧可不是傻子，到这时候也觉得跟这帮忙的人打官腔实在不合适，就顺着北侠秋天的话说，很好啊，赵庄主，原谅本亲命急于捉拿英王奏功，所以出言无状，这是势力，没法惹。一品大员，国家的亲命，所以赵桓呢，就按照北侠秋田的话，忍气吞声，调了两千精兵，银面仙元、铁臂昆仑、石金生、石老侠，天灵侠王凤，就是耗子药， 把莫奇雨修给弄死那位，还有九尾宗一世界妙手司徒朗，佟林的老哥哥，另外是金头兽性红勋、南侠司马空、北侠秋天秋贝雨、镇东侠侯廷侯振元、镇东方宋品、镇西方马奎、云中侠何力，这些位老侠保护着钦差年羹尧。年羹尧手持宝剑，率领2000乡勇由打大营出来，一直往北20里地就来到了银沙盆了。张望、凤栖、于斗还有何家庄的庄主何望、何金彪在这恭候多时了，一看年羹尧到了，赶紧过去给年羹尧行礼。草民何望参见亲命。年羹尧是察言观色看这何庄主，庄主长得面如紫玉，五官端正，满脸正气，不似奸鬼之徒。何庄主请起，你身为庶民，怀有报国之心，事成之后，本亲命定要请旨下降。回大人的话，草民是为了为国出奸，不是为了领受嘉奖。好啊好啊，年羹尧点了点头。请问庄主，这几天桃园家中可有什么变化吗？桃园家中并无变化，草民派人监视，燕王也没离开桃园家中。念大人，天夺奇魄，兵贵神速，草民愿做前驱，请大人定夺。其实何金彪说得很明白，事情跟您交代清楚了，请您下令。年羹尧也是立功心切呀，好，头前带路吧。何望、何庄主在前，1000乡勇跟在后边，当中呢是钦差大人年羹尧，还有众位老少群雄，后边呢是1000乡勇，人全都闲着没，就是一根棍在嘴上横着，两边拿绳拴上，因为夜色朦胧要偷袭陶家庄，就不能说话。大家就跟着何庄主进了万林庄了，步履杂沓。等这些人都进去了，凤栖、于斗跟着要进去，张王一伸手把俩人拦住了，揪着两个人就进了树林子了。眼瞧着大队人马进了万林庄，凤栖就问呢，张大哥，咱们怎么办呢？我梁府你们说呢，咱们应该进去呀。嘿嘿，我梁府二位兄弟此言差矣，什么哥仨可不能进万林庄啊。我告诉你们，事情成了，年大人立了功了，论功行赏，嘿，也跑不起咱们的功劳啊。呵呵，二位贤弟啊，你们再想想，倘若一进万林庄的桃园有准备，树木丛杂，要是放上一把火，年大人就全军覆没呀！啊，咱们三个人岂不是罪魁祸首吗？咱们呢，不如坐山观虎斗，下回再说。 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默默与朝朝，这一份情